第十二集，他平时就作息规律，每天早上到固定时间起床买早餐，现在有时候起得更早一些，跟他同寝室的黄博怀也没发现不对，还高高兴兴的让他帮自己带一份。朱珍珍就不一样了，很快就知道他买了早餐要往急诊科跑，下午茶夜宵也时不时往急诊科送一份。 哎，你怎么回事？ 朱珍珍悄悄拦着他问。 给赵老师送早餐。 罗明瑶脸色不变，坦然应答。最近送饭送夜宵什么的也总是被急诊的人看到随口问，一开始还紧张心虚，被问的多了他发现其实也没什么人在意，坦然说出来不是什么大事。 你是在追赵老师吧？ 朱珍珍看他欲盖弥彰的样子非常无语。罗明瑶抿了嘴不说话，脸色有点发白。 你真的喜欢赵老师呀？ 朱珍珍问他。 你要想清楚啊，师生恋问题很大的，关键是你到底是崇拜还是喜欢，要分清楚的。 朱珍珍自己没谈过恋爱，却一副感情专家的模样。罗明瑶紧握着拳不说话，表情却是很坚定。朱珍珍仔细地看着他的脸色，慢慢地劝。 哎呀，我其实是建议你不要这么草率，多跟其他人接触，其实你平时接触的人也不多，感情的事儿。 我是真的喜欢。 罗明瑶打断了他絮絮叨叨的话。朱珍珍沉默了一阵。 小明，你喜欢谁朋友们都支持你，我就是希望你好。 谢谢。 罗明瑶小声回答。 哎， 朱珍珍叹了口气。 是不是我开你玩笑让你？ 真不是。 罗明瑶忙摇头。 很多的事情赵老师还没带教，我就觉得他很帅，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有点想法了吧。 那张照片就很打动他了。 知道他跟我一样我特别高兴。 好吧。 朱珍珍勉强放下心来。 那你好好追人。我只留两张电影票的，本来约了我和我好舅周末看，昨天他跟我说他背叛组织了，我一个人觉得没意思，不然你拿去跟赵老师约会。 什么背叛组织啊？ 罗明瑶一头雾水。 单身组织。 朱珍珍对他翻了个白眼儿。 怎么这么落后呀？就是他找到男朋友了抛弃我了。手机拿出来。真以为是电影票呀？验证码懂吗？气死我了。 给罗明瑶发了验证码之后，他嘤嘤嘤的去骚扰热恋中的基友。 我们的 CP 是真的了，但我一点也不开心，我的良心受到了伦理的拷问。 赵斌正在接诊的时候收到了微信，手机当时放在桌子上，他眼睛一瞟就看到是罗明瑶发的消息。虽然正在接诊不好看手机，他还是没忍住解锁查看了消息。看完罗明瑶恭敬的电影邀请，他一脸严肃地回复了好的，然后把手机放回包里。 不好意思啊，工作消息。 他转头给病人一个和煦的笑容，打消对面的不解和疑惑。包里的手机震动了好几次，他只能压抑着心里想看的冲动，继续认真接诊病人。 你除了咳嗽以外还有其他症状吗？发热、胸闷、气紧，这些有没有？ 一下班他赶紧拿起手机来查看消息。罗明瑶陆续给他发了好几条消息，发电影院的位置，询问他什么时候碰头，给他发了几个电影院附近的餐厅，询问他吃哪家，简直就像学生时候约会了。赵斌心底闪过一点点不安，很快又说服自己普通朋友还有时候约出来吃个饭看个电影呢，选择性的不去想毕业以后已经一年多没出去看过电影了。约好的时间正好是赵斌全休的一天，下夜班完了回家，他照例休整了一下，下午耐着性子在家好好写了会论文，然后快到点时认真打整了一下自己才出的门。吃饭就在电影院旁边吃的一家西餐，味道乏善可陈。罗明瑶似乎也觉得自己选的这里和评价差的有点远， 一边吃一边小心地看他的脸色。赵斌其实对吃要求不太高，并不是很在意，但是这会儿罗明瑶观察他表情很平淡，以为他是不高兴了。赵斌没有不高兴，他来之前心情有点跃跃欲试的，很高兴，但见了罗明瑶的面就开始不走心了，现在满脑子只想着怎样在电影结束后跟人说去他家过夜。越是想事情的时候，他的面部表情越是平淡，以至于让罗明瑶有了他不满意的感觉。朱珍珍的电影票买的是新上映的一部爱情喜剧，主演是娱乐圈的一个小鲜肉。电影内容比西餐厅的菜色还乏善可陈，赵斌看了一会儿就犯困。在男主和女主因为误会在屏幕上歇斯底里对吼的时候，这位急诊科吼王没撑住睡着了。赵斌睡着的时候，罗明瑶因为情节尴尬忍不住往他那儿瞟了一眼，本来是想确认赵斌会不会因为自己选了那么难看的电影生气，结果发现他已经不受干扰地睡着了，这样的情景似乎更加尴尬。罗明瑶不知道自己下面要如何跟赵斌继续交流，在他紧张地打腹稿，待会儿怎么不尴尬地和赵老师找话题的时候，赵斌在熟睡中身子一歪，倒向了一侧。罗明瑶看他脖子就那么吊着，想来不舒服，把自己的肩膀靠过去，认真地给他撑住了。醒来的时候，赵斌睁眼看到的就是歪着的屏幕和罗明瑶的脖子。屏幕上演的是男女主角温馨拥抱的情景，估计是要结局了。赵斌一觉醒来精神好了很多，加上电影快完了，心情也舒畅了不少。他注意到罗明瑶姿势很别扭，为了照顾他睡得舒服点，也不知道这个姿势多久了，这份体贴让他心里痒痒的。在黑暗中，有隐秘的情愫从心底升起。罗明瑶转过头来看着他，他的眼睛在最后电影最后一段渐暗中越发明亮，两个人的目光黏着在一起，都不由自主地呼吸急促了起来。电影结束，电影院的灯光亮起，赵斌直起身，若无其事地伸了个懒腰，周围人各自念叨着电影的评价，起身陆续离场。罗明瑶感觉自己肩膀轻了，还维持着不舒服的姿势，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却又没来由的一阵失落。 打车，我送你回学校。 没关系了。 罗明瑶摆手道：“ 打到你家，反正就在学校附近了，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。” 赵斌嘴角勾起，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。 好，那就到我家。 上了出租车，两个人坐在车上沉默无语。罗明瑶是在纠结跟赵老师说点什么，说吃说电影都太尴尬，说临床上的又怕赵老师笑话，科室里面的八卦说出来会不会被赵老师看不起，学习的事情呢？他正想着，就感觉一只手放在了自己的大腿上，他惊得赶紧拿手去挡，眼睛也转过去看赵斌。车速减慢，在一个红绿灯路口一脚刹车，罗明瑶回过神来，使劲将赵斌的手挪开。下车的时候，他状似随意地揽住罗明瑶的肩膀，带着他向自己家去。罗明瑶的脚步顿了顿， 不愿意。 赵斌盯着他看，松开肩头的手，示意他可以随意。罗明瑶低着头，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。客厅的门打开，赵斌给罗明瑶拿了换的拖鞋出来，罗明瑶规矩地换了鞋，把自己和赵斌的鞋放好。 喝水吗？ 赵斌倒了水放在桌子上。 谢谢。 罗明瑶的声音很细小，他自己都觉得声音有点不真实，正要去拿杯子，一只手却在他之前拿走了，然后在他疑惑的目光中，赵斌的唇将他吻住，清凉的水从他的唇畔补入。罗明瑶吞得太急太没有准备，顿时呛得咳了起来。赵斌放开他，饶有兴味地看着他因为咳嗽而涨红的脸。